喂，大家好啊，咁啊，激动完一轮啊，透透气咧，咁而家又等齐嘉宾咁啊，开咪啦，咁啊，喂，话时话啦，咁啊，越有阴晴越缺人咧，就有黑同唔黑啦，有时又话运气好，运气唔好啦，咁啊，有呢个十二天干啊，啊，定啊咩啊？几多天干？十天干，十二地支啊，系啦系啦，真系咁啊咁啊，今日系啦，今日就好开心啊，咁啊人齐啦，有男有女啦，咁啊介绍下有阿啲猫啦 ，hello hello， 咁啊生嚟生嚟，咁啊另外阿果仔啊六月吓，咁啊仲有另外阿九唔搭八点啊？四唔搭五啊，哥哥仔啦，哥哥仔而家就唔够咪啊，咁我哋人多太唔够咪啦，咁就而家佢就喺度捽紧嘢，咁啊我哋而家讲紧最近 捽machine 啊捽紧个嗰个 panel， 咁啊阿啲猫有嘢讲喎，有几黑发啊，讲嚟听下。 冇，其实咧就前嗰排就发生咗件事。咁咧就咁你知我不嬲都系迷信嗰班噶啦， 唔系迷信，系相信， 系相信，屋企相信，系相信呢、這个中国嘅古代呢个风水啦、八字命理 嘅、啊、鬼神嗰啲啦， 冇错啦。跟住咧咁啊等等，我有个本身有个风水师傅嘅，咁佢帮我睇八字啦，跟住咁佢亦都帮我某一个朋友睇个八字，咁咧佢就嗰、那个朋友就男仔嚟嘅，咁就追我嘅，等等咧咁就话咁但系嗰个师傅佢就睇过嗰个男仔八字咧，佢就话你好旺佢，不过呢个人你唔好黐佢咁多，佢会黑你嘅咁样嗰啲、哦。 即系佢系超人最怕嗰嚿黑气石。 系啦，跟咁但系问题咧，咁我就觉得做个朋友啫，我又唔系同你一齐，又唔系打 K 轮，又唔会同你喺度阴阳交合，又唔会同你性交转运嘅，我唔会性交转运噶嘛，系咪？咁我谂住就冇乜问题啦，都系食餐饭睇场戏啫。跟住咁大概我諗呢個係兩個月前嘅事啦、一兩個月前嘅事啦。跟住咁開頭都冇乜嘢嘅，跟住後尾識咗一排到啦，即係可能大家後尾 friend 咗啲啦。跟住就睇下先啊，去有一日我就唔知點解，即係見到佢哋咧，佢哋成班人咧都好奇怪嘅，仲要講一講。有一個咧就好拉呆嘅。你一见到佢，你就见到黑气前身咁嘅样 嘅。呢、个 唔系啊，佢唔系净系头发黑啊，佢全个人有黑气笼罩啊。见 到好似一阵黑雾雾雨 蒙住咁样。 成个口啊！ 喂，带佢落澳门系咪？ 明灯嚟噶系嘛？ 喂，你知唔知你企喺佢隔篱三尺以内三分钟，我都包你可以收皮。 见过呢位仁兄一次咧，佢系真系佢我 包你可以收皮。 我同佢讲点啊点啊。哇！點解呢個人在印堂放喺佢啲黑氣前身？你直情見到烏雲蓋頂，佢 真係 太好恐怖噶！ 烏雲就嚟落雨咁樣。 呢個係佢朋友嚟嘅，係啦。 跟住啲人都唔多好啊。 係啦，跟住咧咁，但係咁啊，師傅同我講就話唔好黐咁多啦。跟住咁我都唔係好信，咁我諗住做個朋友食餐飯啫，有咩問題啫？哇！跟住點知咧，我嗰個月咧你問阿桑你就知啦 黑到 个人又黑到趴街啦，跟住个人又个人情绪好失控㗎。成日呢无啦啦呢好想喊啊，好失落啊，好 down， 好 depress， 我差啲要去食抗抑郁药㗎啦。农 历嗰就四月啦。 自月。 自哦，农历四月。 农四月嘅係啦。跟住咁係睇下先，跟住我又情绪失控啦，跟住啲客呢啲单呢全部呢倾全部埋唔到尾，冇样嘢做得好，跟住屋企又嘈交啦，同我妈又闹交啦，跟住 即乜都齐啦。 乜都齐啦。 咁身边啲朋友就唔知点解开始一个接一个咁样开始就情绪失控啦，又跟住个屋企啊工作啊情绪啊又好癫啦。 跟住嚟連鎖反應嘅傳染。 係啦係啦，跟住咁我開頭都冇諗過佢。跟住有一次咧，我就公司光遠無啦啦死 Q 曬喎。 嚇！ 跟住 好似你， 跟住係啊，跟住我公司光遠死鬼曬，跟住我屋企嗰個掛喺出邊嗰個八卦鏡咧。爆 Q 咗咁死， 哇！唔系啩？ 好恐怖啊！ 系啊，跟住我都冇谂过系佢，我喺度谂紧系咪呢个月份唔啱我，或者我咪去咗唔知啲咩地方 撞，有八卦镜同佢挡晒， 撞咗啲咩邪气，我喺度谂紧。跟住后屘咁，我都冇谂住系佢嘅，即系我冇谂过一个人可以黑到连我屋企个八卦镜都黑到爆噶嘛，大佬。跟住咁有一次我就谂，我开头以为系光宇唔知做乜嘢，跟住后屘我就同阿师傅讲开，跟住后屘佢就话：喂，你唔好佢话你呢排系咪成日见嗰个人啊？我话都间唔少有见啦，跟住佢话你唔好见咁多啦，跟住后屘我开头都冇乜，即系冇乜怀疑啊，跟住后屘我就再即系仲有见佢，跟住有一次咧就见眼面无啦啦就食饭 嗌交， 就嗌交， 我就唔知點解佢其實佢唔係講咗啲咩嘅，不過唔知我硬係好火滾，一見到佢就想鬧咁。 咁、哦、係你有福。 係啦，係我有福，我諗係有某啲嘢幫我擋咗啦。跟住後屘咧，我一同佢鬧完交，我 WhatsApp 都 delete 埋佢，嗰日勁嬲嘛。跟住係 啱曬啦。 係啊，跟住後屘第二日啫喎。跟住有單之前又甩曬嗰單，即刻 call 翻我 ，call 翻我轉頭。喂，阿啲貓話，喂我想點點點，我再傾過啦啲嘢 ，X 卡車話。跟住我咧，突然間唔知點解咧，喺隔咗一兩日到啦。跟住我啲情緒突然間好翻曬，個人勁正常咯。係啊， 咁、 啊、 恐怖啊！ 係啊，跟住後屘連啊， 連我都係悲慘嘅沙莉都開始。开始啲工作都开始有啲起色，唔知点解系啊！忽然间嘣嘣声有啲，咁我做 sales 嘛，嘣嘣声啲单系咁嚟，系咁签。 我就话哇，黑气原来可以连锁店咁，我冇谂住系黑我都可以黑埋我朋友噶嘛，大佬。 跟住最紧抵死系咩咧？跟住早两日咧，佢系 delete 咗佢 WhatsApp 啫嘛，佢冇 block 到佢 WhatsApp 噶嘛。跟住早两日咧，嗰条礼粉咧，跟住咧又系啦，跟住咧又 WhatsApp 佢，一 WhatsApp 佢之后咧，佢又跟住喺度扮可怜，佢复咗佢两句咧，跟住佢啲单咧又停咗喺度，跟住又倾唔成，跟住又要。又有阻滯咯， 哇咁恐怖、啊！ 跟住連佢都可以搞錯嘢、啊，做一件好戇居嘅事咯。 係啊，即係我係嗰啲，譬如啲客咧同我哋簽咗啲 form 咧，我又病，我病咗成個禮拜。我同啲客簽完啲 form 傾嘅嘢時候係好順利嘅。佢嗰日同我講話，嗰條友又揾佢啦。講咗兩日，我第二日翻工發現，原來咧我做嘢咧懵成成成迷西得滯咧，我碎咗個客簽咗嗰份 form。 可以黑到咁 樣，成份封信咗，係啊！ 哇，唔係啊， 係啊，跟住 好恐怖㗎。 跟住然之後，真係好撚慘喎！ 我懷疑有嘢跟住佢。 跟住我話千祈，我話你千祈唔好再揾佢啦。 仲要好拉扯添喎。 跟住你知唔知係？ 如果咁樣傳發，佢唔係佢嘅氣場係有嘢。 係佢上過嚟我公司，我嗰日諗下咧，本身我江宇係冇事嘅，佢上咗嚟我公司，我公司江宇一個鐘頭內死 Q 曬啊！ 江宇係咧一個鐘頭內死曬，佢個同事走嘅時候，佢江宇 係冇事嘅，係。 跟住隔咗一個鐘頭，佢。打俾佢同事，佢後屘佢同事， 我 WhatsApp 個同事， 我話一個鐘頭咋，我走嘅時候啲魚仲喺度生勾勾，喺度游緊水嘅，佢一個鐘頭佢講啲魚死曬， 四箱 之後你有冇再侵翻啲身體？ 梗係有啦，梗係養個缸啦，係啊，梗係要啦。跟住後屘咧，原來咧佢就因為佢都識我嗰、那個睇八字個師傅噶嘛。跟住咁佢就有同我個八字師傅講，同埋我有陣時見佢 WeChat 啦，有啲 po 嗰啲 status 嗰啲咧，佢就話咩公司成間公司撞，即係佢自從同我鬧完交過，佢都幾誇張，全間公司撞鬼啦，跟住同佢嗰啲好老友嗰啲又鬧交啦，成茄哩卡啦嘢好誇張。跟住後屘話係公司唔知有四五個 partner 嘅，五個有四個都見到鬼咁樣咯，日光日白喎，好誇張。 黑氣籠罩嗰個咧？ 黑氣籠罩嗰個我唔知佢啦，嗰、那個千祈唔好再幫我見到佢。 可能啲嘢係由佢。 佢源自於佢，我覺得係。佢係買緊資源，買緊資源。 同埋佢哋，即係佢哋公司有冇？ 你打靶 啊！唔係啊，好撚得人驚啊！佢同我講話，佢嗰個 friend 咧間鋪頭，即係公司撞鬼咧，佢幾件事唔係你單單見到一隻咁簡單。係 啊，開 party 㗎嘛，係有男有女有老有嫩㗎喎。 咁猛。 係啊，跟住 係佢話仲要係日光日白見到啊，將部電話擺喺個台度，跟住然之後咩個電話會喐嘅喎。 係啦， 係啊，係啊。跟住佢嗰班其實應該死好耐，佢未見過新嘅 iPhone 五。 真係攞嚟。 佢用 Samsung 啊。唔係，跟住後屘咧，因為其實我嗰陣時佢哋公司咧開張之前，我已經叫佢其實要拜四角、拜五角裝地主嗰啲嘢啦。跟住咁佢哋又唔做喎，跟住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即係總之乜都冇做啦。跟住咪搞到咁咯。開頭好似話淨係得一個男嘅咋。跟住后尾呢搞下呢，因为佢哋嗰度其实係有关于食物㗎嘛，咁就变咗你知㗎啦，有嘢食就引到呢啲嚟㗎嘛。 悠悠六名食嘢。 冇错啦，跟住呢咁就变咗呢，就变咗成班 古室催生啊， 跟住咪变咗成班都喺晒度嚟开 party 咁样囉。跟住係越嚟越猛，跟住越嚟越衰，跟住後屘就後屘佢打俾我師傅，就問佢咁點搞。咁師傅梗係叫佢要清場安神位裝地主咁樣樣啦。 佢自己搞定揾人搞，專業時間。 佢咁我師傅可能話收得佢，即係個價錢都即係。唔知佢哋唔想俾嘅话定点啦，佢哋就揾咗有个佢哋自己师傅，我唔知几钱啦吓，跟住咁就净系装咗个地主咯，咁就我就唔知佢而家点啦，但系装地主喺我嘅角度嚟讲就冇乜用咯，你净系装地主你都唔安大神。 唔系地主其实系真系将佢哋 招翻入去啫嘛， 唔系 名 正 言 顺 咁去供奉佢，装 香俾佢，系啦，你唔好吓我哋啦，即系我定时定候俾嘢你食，即系 你就帮帮我， 即系人哋就摆盘吉喺度，你俾利是佢嗰啲咯， 系啦， 派片咯， 有用 有用有用有用， 唔会现出嚟，唔会吓你， 即系起码唔会害你先。佢有泛开佢，如果你同佢有缘，佢可能仲帮帮你。 有一集我未讲话个货仓咧，有冇听过我有一集鬼故咧？讲话货仓咧就夜晚就有即系有个新同事嚟，就买咗个水蜜桃咧，咁啊摆喺度隔夜，就唔惊。咁阿婶就话你哋食嗰啲嘢咧，就最好摆喺柜桶。佢穿生果摆喺柜桶做咩？摆喺度点？第二朝咧闻极都冇土味，好似擦纸胶咁，系冇味嘅。跟住咧， 但之前嗰日闻系有味嘅。 系啦，跟住咧就我哋就贪得意啦，好似好中意研究嘢咁，咁切开个水蜜桃啦，里边咧开咗有水流，但系都系冇土味。其实本身嗰啲土系好香， 系啊系啊系啊， 系冇味嘅。 但系其实嗰啲嘢如果系佢哋索过个系，就系、是、会冇味咯。 索咗啦，跟住仲要咧系全部啲人都知嘅。就每晚開 OT， 如果你喺我開 OT 一個八點零鐘咧，同埋佢哋各時各節咧，阿嬸咧就會喺一二個角落咧就會揾個牛奶麥啊，有啲米啊咁啊，封住有啲紅紙咁啊，插支香，俾啲嘢去食咁樣。 啊，我咪外資公司咧，我未見過喎，又真係。 唔係嗰時我有喺嗰個倉裏邊係有嘅，佢哋話係男人嚟嘅，係久唔久，如果啲舊同事係見唔到嘅，新同事咧佢俾你見一見，打個招呼， 打個招呼咁樣 say 個 hello。 係啦，但係好多同事見完佢之後都做唔長嘅，因為都病啊嘛，驚啊嘛。 不過我而家咧，我真係好鬼驚咯，即係我喺直情咧，我琴日等車啦，咁就喺佢哋公司大厦嗰个门口度等嘅，跟住我宁愿咧望住嗰条马路喺度食尘，狂食尘，我都唔会令佢后面嗰度等车咯。因为我真系好怕见到佢啊！但系我呢排， 但系你如果系咁，你唔好经过佢嗰个大厦附近。 但系我公司喺佢公司附近啊嘛。 搭远一个站咯。 啊，真系 远一个站唔上车咯，真系唔好啊！ 唔系，我惊我落楼下都撞到佢啊！好恐怖噶，真系好恐怖。 其实我 跟住你知唔知佢仲要咧？仲要早几日咧入咗医院做手术咯。 做咩手术啊？ 眼有事咯。 咁大镬！ 无端端喎，你真系。 系啊，眼生疮生到可以要去割。 眼生疮生到要割。 系啊，咁你谂下，一个人系可以黑到咁样嘅地步喎。 哇，好犀利喎佢！ 你知唔知我琴日起身咧？咁我倾紧有张单都几大噶，跟住后屘我琴日起身，跟住见到佢 WhatsApp 我啦。跟住我心顶咁乸邪势嘅，跟住我即刻狂 send WhatsApp 俾人，跟住 send 到佢嗰个褪咗落楼下，我见佢唔到为止咯。系啊 ，block 咗佢啦，屌 ，block 咗佢啦，直头 咪咯， 啊，我会噶啦， 真系好恐怖啊！同埋我觉得咧，系佢可能佢有啲灵界嘢跟住佢咧。 但其实我反而觉得， 喂，但系灵界 WhatsApp 都可以传到， 佢有药，佢 码都得啊， 系啊， 佢有 屎同符啊嘛，你啱佢， 佢有药，其实佢自己本身有养嗰啲泰国嗰啲古曼童啊嗰啲嘢嘅。 咁但系点解唔帮唔到佢咧？细蚊 咁你细蚊仔边有救啲老鼠忽你啊？地头虫啱唔啱啊？咁人哋喺嗰度踎咗咁耐， 即系呢啲其实系咪即系正所谓越穷越见鬼啊？ 可能系， 但系我觉得其实佢个 同埋 万恶之源系喺佢个朋友身上咯。 睇 佢 八字， 唔系同埋我知我师傅咧讲过话佢呢个八字系唔适合养呢啲咯。 哦， 有适合唔适合噶？ 有， 佢阳气太劲啊嘛。 哦，唔系，因为佢八字冲得太劲咧，佢个人心唔定咧，佢控制唔到。咁有啲人八字佢本身咧太阴咧，有啲人一掂再一即系一再掂啲阴嘢咧，佢即刻收皮嘅咁样样咯。系啊， 就系咁样。我就觉得其实如果咁样咧，可能佢一来佢自己黑啦，佢今年啊发冲啦。咁啊，加上佢嗰個黑氣籠罩嗰個朋友咧，樣樣嘢加埋， 佢仲要係日日對住嘅喎，嗰個咁黑氣籠罩， 佢冇辦法覺咯。 我叫唔係嗰個又唔係怕嗰個冇夾錢嘅嗰個咁嘅廢嘢，跟住廢事，跟住咁嗰個人真係都好廢，又懶又窮又冇膽 嚇， 係啊，咁有咩用啊？ 即係你窮你仲要懶咁就冇得掹， 仲要冇膽喎。 咁即系 咩位置有胆先？ 唔系你懒嘅胆叫做咩嘅胆向硬恶变生系嘛？ 因为嗰阵时 你懒嘅，咁我攞把刀去做个大世界都 OK 噶，系咪先？食翻就系茶饭，咁睇下你有冇胆嘅。你连胆都冇，就注定你一世都黑黑噶。 或者你走去见工，你都冇胆嘅，咁啊冇。 唔系 嗰啲高登仔讲嗰啲搭小巴唔敢嗌落车嗰啲。 佢话嘅个靓仔讲话，佢好毒嘅，好毒嘅，唔敢同人哋讲嘢。去麦当劳咧买嘢嘅时候咧，佢系唔够胆同嗰个女仔咧。如果佢系女仔嘅话，唔敢同佢讲话佢想食咩。跟住然之后话搭小巴嘅时候咧，好多人咧佢话唔够胆嗌落车嗰啲咯。 系啊，因为自动嗰啲人、啊。 反正我次次都话去到总站，跟住然之后行到倒翻行翻转头，行几个站翻屋企，好惨啊！ 我话你，我话你咁，我话哇，佢咁穷，啲运咁差，我话不如整翻即系养翻两个细路啦。佢又話驚，又話呢樣，我話屌，真係冇差用嘅，我即係我咪話佢又窮又懶又冇膽咁樣樣咯。 即係如果你話人去到即係黑到一個地方， 即係你黑到一個末路嘅話，你係會 乜方法你都會做㗎啦，係咪先？即係你 even 你有啲人， 你唔黑到絕路，你唔去問鬼神啊嘛，有啲嘢。 同埋有啲人係會覺得即係我唔係話鼓勵大家去做啦，咁但係有啲人係我真係去到一個地步，我走投無路啦，我膽向我邊山，我真係屌你傷天害理，我 屌你都想求支籤啊， 係咪先？即係唔係話要你去到傷天害理咁，但係即係你會， 哦唔係，佢唯一會做嘅就係一有少少錢就攞去澳門度推兩推咯。 咁你咪推晒俾人哋、推晒落海囉。 係啊， 佢可能佢 除咗推條女同埋去澳門推兩推冇嘢識推。 佢 仲有推卸 女推佢呢， 仲有推卸責任囉。 佢懶嘛，就咁瞓喺度啦，嚟啦嚟啦咁啊。 咁呢個我諗唔會嘅，可能即係聽聞佢呢方面都比較積極少少。即係佢呢生人除咗呢樣嘢積極冇其他囉。 哦，即係又鹹又懶又冇人用。 係啦，冇錯啦。 仆街鹹脆花生 咁。哦，咁啊講開啦，講開呢啲，其實我就覺得即係有啲解釋，就可能係佢啲冤親債主跟住佢。咁啊，可能你嗰個師傅就睇到或者知道有啲嘢，咁所以就叫你唔好近佢。同埋佢 唔係佢本身佢白佢師傅話佢本身嗰、那個今年嗰個運程唔係咁差㗎。今年個運唔係話十分差，不過係佢成日黐埋呢班咁嘅怪嘢度 K 胎度，跟住等搞到自己越嚟越衰咋嘛。佢同我 friend 啲嗰排呢，佢好好運㗎，啲單呢係咁接係咁接係咁接。 有個講法就有人出咗書㗎啦，佢就話如果你嗰年運程麻麻呢，通常大家都知唔好去探喪問病。 係啊。 咁就係點解？因為去到嗰度你會黐到啲氣場啦。 啊、 另外一樣嘢就係話會叫你，譬如話你嗰年嗰、那個運程，唔好叫你多啲戶外活動啊，去下旅行啊，散下心啊，曬下太陽、啊。 要曬太陽咯、 啊，係啊，曬下太陽啦、啊， 收下陽氣。 係啦、啊，咁仲有咧就 做下善事咯、 啊。係啦、啊，做下善事啊。或者咧有時譬如話有啲位叫咩復淫，復淫即係你又唔喐得又剩啦咁啊。 攞綠油葉嗰啲沖下涼。 嗰年會比較靜啲嘅。咁啊，要以守為攻。咁以前有一個好出名嘅算命，即係術數嘅老師啦，我哋叫老師咧。佢係有教書嗰位老師，而家佢都收咗山嘅啦，冇出書嘅啦而家。咁咧就佢都話，如果你嗰年運唔好，係復淫嘅，有某啲佢會寫住乜乜復淫咁啊嘛。即係佢會話運程 roughly， 佢會講話啊咩生肖嗰啲係復淫啊點嘅。咁咧咁點樣去改運咧？知命就要改命啊。咁譬如話啊，你今年唔好去探心問病，咁你梗係唔好人哋叫你唔好探心問病，你唔怕啦，我要去啦咁樣。咁其實唔探心問病係應該點去避忌咧？探心問病就係話，因為醫院咧就好多一隻隻圍曬喺度等投胎嘅。同埋呢醫院有好多嗰啲㗎嘛， 啊、 有啲人真係死咗唔知死㗎嘛，咁個陰氣都幾重。咁另外一樣嘢呢就話探問病啦，而家講㗎咁，探喪就係話如果你屋企有人嗰月份生日都唔去得，同埋呢唔好做白金。 唔係啊，其實係我師傅呢去年頭嗰時俾咗一張紙我哋㗎，每個月有邊一每個月有邊一日唔可以去探病？ 但其實我想講咧， 嗰日係陰咯。 唔知每個月都有幾日，佢 mark 咗個 list 出嚟俾我哋嘅。唔係萬年曆，佢自己整出嚟嘅個 schedule 係一版 A4 紙，就係可能龍一去到龍十二。 哦，我有我有， 佢有，你叫佢 send 俾你啊。 唔係，但係其實我想講嘅係咧，即係有時有啲嘢，譬如你話探喪問病，喂，你可以嘅，梗係冇人想入醫院，冇人想有朋友或者親人可能。走啦，咁但係問題係你真係有呢啲嘢發生嘅時候，你係避免唔到㗎嘛？ 有方法 係咪先？ 好平嘅啫，去醫治鋪$2買張白解袋起身。 哦， 白解啊，長型嘅。接咗好似即係 A4 紙對接咁樣嘅，咁啊裏邊有啲公仔嘅，咩貴人啊，咩嗰啲 啊，白解 係啊，貴人扶持嗰啲。咁咧其實白解咧就正式嚟講咧，你譬如拜五國或者咩你拜神嘅時候，嗰張白解你要填方嘅 form 嚟嘅。咁啊 农历初几，咩年初几，咩宅咁啊，跟住咧你烧张白鸽，跟住就烧溪前啊、阴狮子啊，嗰啲阴狮子啊。 我之前听过有个话咧，即系有唔系我师傅，就有个师傅就话，如果你个人好黑嘅话咧，就买七张白鸽，然后就由头抹到落脚就抹七次，抹一下就要烧咗佢，抹一下就烧咗佢咁样样咯。 系啦，白鸽意思。 几麻烦啊！麻烦得过你黑。 你又啱 啊！啱啱 啱，系咪先？你 麻烦到你黑， 系啊。咁咧就袋住张白解。咁咧，如果你话即系我唔得，有啲譬如真系好亲好亲嘅，要去殡仪馆嘅，咁其实咧啲人未着白嘅，白色衫其实自鬼嘅，知唔知啊？白色衫反而系自鬼噶，同埋咧就点讲咧就有啲譬如话唔系咁亲嘅，譬如有啲阿舅父啊、姨妈嗰啲唔喺度咧，咁你嗰啲嗰啲侄啊、姨甥啊嗰啲咧，佢就唔使你着孝，但系咧佢会有条白色嘅麻布腰带俾你绑住， 俾你绑住， 嗰条布咧都系保佑你嘅，即系会挡住嘅。咁你有即系有啲人譬如话啊，嗰啲亲戚真系好亲，譬如话我细个嗰阵我阿姨对我好过啊，成日教我做功课啊，细个又凑大我啊，斋咗未会有人奶喂我啫。咁我而家唔喺度，我就去都要去尊重佢，我都要装住香素去最后一程。咁咧有效嘅就着孝，即系孝着孝着咗孝咧，即系你会有一种嘢保护咗你。但系如果你真系惊有咩，一系就代白解，一系咧有咩方法咧，就有啲人咧就会代片生姜， 生姜 系啦， 唔知仲要揾条红线，唔知点样 生姜 绑住佢咁样，翘十二个圈，塞落个利是封咁样样噶嘛，我记得 系。咁就生姜都得嘅，系啊。咁如果你哋真系要焗住要去呢啲咁， 探病咧，咁如果譬如有朋友生 B B 咧，啊生嗰啲唔介， 但我哋都要去医院。 嗱，得不过咁，其实去一间医院咧，你系去医院同埋出医院咧，出殡仪馆咧。都有巧妙嘅，咁而家同你哋分享一下。 攬個火盆啊嘛。 咁咧就你去 喺醫院嗰度， 唔係啊，翻屋企喺屋企門口啊。 係啦，你去醫院，通常攬火盆啊，通常殯儀館啦。咁咧，如果你去醫院嘅話，你咧就要一入去你就睇水牌啦。譬如佢話啊產科，譬如喺五樓嘅內科嗰啲喺咩嗰啲啦，咁你梗係第一件事，你梗係唔好經過內科多手術做啊嘛。心臟科啊 ICU 嗰啲好容易死人噶嘛，你好人好者都唔會去 ICU ITU 嗰啲啦。咁你咧就要睇個水牌，如果個水牌嗰啲 lift 咧直達產科咧，咁你就直達產科。咁全部都系生 B B 噶嘛， 即系就唔好喺医院度周围游啦。 系啦，即系唔好又你就算去咧，你咪行过嗰啲咩物理治疗啊、药房嗰啲都唔紧要，你就行嗰啲内科啊咩嗰啲咧，嗰度最多。 产房嗰边都好多啦，个个喺度等。 唔系等，但系就系佢系等投胎，佢嗰啲系等投胎， 但佢有丑噶嘛呢啲， 唔系走嚟。 我知 走嚟 等 人瓜老陣，係啦，即係唔係一隻隻伏曬度，等佢斷氣，唔同啊嘛。 快啲企喺個牀邊。係 啦，係啦，最好你就第一件事，你就問咗人哋，喂，產科啊，邊個生咗？幾多樓啊？咁你一去到咧，你一去到去嗰個大堂嗰個收證室咧，有水牌係東顏西北指住你噶嘛，嗰啲 direction。咁你睇啦，咦呢、這個？原來唔係、哦，有啲 lift 咧。系咩？咁你就問人哋，如果我去產科，邊架 lift 最快啊？有啲佢直上噶嘛，唔知有啲停幾多層啊？14725869嗰啲咧，咁樣停咗，咁你咪直達咯。同埋咧，最緊要你代咗白解啦，或者咧就代個利是封都得。咁咧就好啦，出咗門口，出咗醫院門口啦，咁你唔好即刻翻屋企，去啲人多嘅地方，超市場啊，兜個圈。咁咧跟人多地方，譬如係去下茶樓啊咩啊，嗰啲，總言之， 陽氣盛一盛。 係啦，人多地方陽氣盛，同埋咧人多。咁你就算真係有嗰啲嘢跟你咧，佢可能見到第二個運衰過你，去跟到第二個㗎嘛。嗱呢啲就真係有幫助，即係沖淡咗佢。咁跟住好啦，去大酒店咧，你亦都可以去完大酒店咧，就唔好直接翻屋企，又走去周圍行下，去一啲，因為大酒店譬如附近有啲 department store 啊，有啲咩啊酒樓嗰啲，你咪上一上去啊。 嗰陣時我媽就好堅持，每一年清明去即係幫我拜完。即係做完清明之後，我媽就好堅持，我哋一定喺出面食完飯， 係啦，就係唔好直接翻， 跟住先至翻屋企嘅， 係啦， 即 係酒樓好多 我哋直接翻屋企， 係啦。咁同埋佢，你一去到其實去酒樓同百貨公司咧係最好有效。點解咧？因為你去到酒樓咧，嗰啲美食吸引佢啦嘛，佢就可能去到， 佢 就唔會係啦，佢又唔會搞你，即係佢會分散住你。另外咧，去到啲 department store 咧，譬如大間嗰啲咧，林林種種，譬如有啲生果賣魚，啊一細蚊仔有玩具咧，走去譬如嗰度劏緊條三文魚，啜咁啊就咁啊咁就係索 啦， 係啦，即係走啦，走啦。同埋咧就你代咗白解咧，就翻到屋企咧，其實嗰陣時我哋 要帶埋翻屋企㗎個白解， 白解 喺門口燒， 係啦， 嗰時咧就我有個 friend 就教一個好好嘅方法，就係話咧，我哋買啲細個嗰啲掹仔，但千祈唔好用細掹仔食細掹仔嘅牛奶掹，千祈唔好。譬如你屋企有小朋友或者有啲人，譬如有個老人奶粉嘅阿婆用嘅老人奶粉，佢食完個罐，你就唔好用佢個罐，唔好用你屋企人食嗰啲 唔好用食嘢個罐。 嘅罐，譬如你话我有一个掹仔，我嚟装嗰啲咩万字夹啊，唔知咩嗰啲咧，我唔用噶啦，咁或者搵啲石子咧，整个 搵个石子兜 兜下石子兜，细细个石子兜，咁咧就摆即系摆定喺嗰啲门铁闸啊嗰啲罅度摄住喺度，因为佢石子兜接得扁噶嘛，咁摄住喺度，咁跟住好啦，带个火机临出门口啦，翻去啦，咁咧就摊翻开佢，咁啊点着，咁摆喺度，你只脚咧就揽过。跟住就开门，咁咧，咁你就咁样入屋，咁就唔怕啦。你揽个火盆就冇事啦，就系、是、咁样咯。但最好就系， 不过最好都唔好去啦。 最好咧嘅方法就系你都要喺啲大多人嘅地方氹个圈先，同埋咧就最好就系代百解。如果真系觉得好咩啦，冇百解啦，咁啊当然百解易揾个生姜啊，而家啲姜好贵， 同埋两样都有做稳阵啦。 唔系你成日有姜啊嘛，即系唔够姜嘅时候，你咪用百解。两蚊姜喺咩？ 唔系咁姜屋企有啊 嘛。唔系 姜唔系成日有噶，或者阿妈用咗咧。 姜屋企有啊嘛。 去超级市场都买到啦，姜嗰啲。 但系 一嚿。 但系如果真系冇百解嘅话咧，金银啊、溪钱啊嗰啲都得，嗰啲。 谂下利是封都得。 其实系最紧系烧咗张纸，有个火。 系啦， 其实最老礼就系白解啦。 点支烟都得啦，咁系咪？ 喂，冇制啊！ 冇制啊！佢哋 食噶。 点 我嗰次啊，仲恐怖啊！夜晚啊，行过啊，咦？点解个垃圾桶嗰个人盲盲，点解仲有烟啊？以为嗰个人捻唔实啦，即系揿唔实个。咁啊，嗰日马路行，我好奇行啊，见到。哇！嗰口烟仲喺度，好似 系咁吹，系咁吹噶嘛， 紧咁啊，悭我走， 咁得人惊。 系啊，佢哋都要食烟噶嘛，大佬啊！ 冇话咩咯， 呢种烟啊嘛，香啊， 唔系啊， 烟都食噶。 我公司咧，我有神位喺公司噶嘛，跟住咁我有拜有个神系要供烟供酒噶嘛。跟住咧，你点完烟俾佢咧，你有阵时真系见好似有人扯紧咁嘅烟。 系个香灰，嗰个烟灰住咁样噶，唔断噶， 唔断，真系唔断噶，一条。 唔断噶， 我见过唔断。 系啊，佢见过。 你平时有时咧，摆啲烟浪喺个烟灰缸度咧，佢自己点？譬如你倾紧电话，你睇佢会跌噶嘛。 系啊。 佢哋 系唔会断噶，一条咯。 次次都唔断噶。 系啊， 一条噶牙膏咁嘅支出嚟。 你得闲可以上嚟我公司 参观下，见下，影张相啊。 见识下先。 不过。就除咗呢啲就讲埋嗰个五角啦，其实五角咧有啲人就话叫拜四角拜四角，其实就系话俾一个 premises 一个单位啊，一个住所叫中文亦叫住所啦，即系啲条例叫住所啦。咁咧佢啲人迁出咗之后咧，就三不管，咁咧左右隔篱嗰啲咪走过嚟咯。出面街嗰啲又走入嚟咯，譬如喺窗口飘喺下，咦冇人噶，即系呢度冇人嘅，即系公海咁，我咪走入嚟玩咯。咁啊，耐咗佢反而喺度盘踞啦，盘踞咗喺度咧，就最先系听到声，跟住又见到影。如果听到声见唔到影嘅咧，都唔系咁严重。见到影嘅咧，就其实佢已经个能力都好大。 系啦，跟住仲要搞你啲电器啊，嗰啲 搞你嗰啲咧，佢个能量系好大，系啊，同埋佢个线啰咧， 无啦啦熄你电视 啊，有啲会系嘅。 啊咩咸湿妹嗰次咪话有个人成日同佢揿台，佢唔系睇嗰个台，同佢揿咗佢咯。但系冇人掂个遥控噶， 闹佢扑街！我要睇嗰、那个， 我屌你，边个够胆出声啊？ 电视坏啫系嘛？ 唔系啊，系直头系。 唔知噶，有啲嘢就 好恐怖啊！跟住咧就你拜佢咧就系话五角点啊？五角咧就是、东南西北同埋中间。 系啦。 咁咧就点香嗰啲咧就点咗中间先嘅。佢通常就话你唔好用香炉啦，因为其实唔系正式。叫做咩 qualify 嘅， 唔系 qualify 嘅神 或者譬如地主啊或者乜嘢，你唔系佢唔系正式你 admit 咗佢， 你求其攞个纸杯， 你咧就或者有啲人咧就揾最好揾雪梨，因为分离咁啊，将佢破开两边就扑转咗佢平嗰面向地下啦，咁我哋吉啲香嘅， 哦， 或者有啲人咧就买个萝卜， 系咪装五支啊？ 我唔知好似装三支啊定一支啊，即系每个位咯，每个位三支香咁啊。咁咧啲人就话，因为嗰个地方里边可能有老有嫩噶嘛，咁咧就最好咧就买啲啲人就话买肥猪肉买成啊，咁但系佢话最好咧就买嗰啲叉烧餐包， 叉燒餐包裏面又有叉燒又有包，咁啊咁啊大人細路都啱食噶。咁有啲人咧就買個叉燒餐包，有啲人買菠蘿包， 又要糖、 有啲糖啊，咩白兔糖啊，花生啊嗰啲咁嘅嘢。 白兔糖而家都幾難揾噶喎。 有紅豆味添啊，係啊，出咗紅豆味， 朱古力味都有。 係啊，咁咧就白兔糖啦、花生啦，就係俾嗰啲老中青三種鬼都啱食嘅。咁咧就點咧就佢就話咩逆時針方向。 但係佢呢啲純粹係 for 你新公司啊，定還是你 屋 都要？ 其實未裝修之前， 係啦， 你攞咗鎖匙就要 拜，攞咗鎖匙就要拜，拜完你就係請你食餐 大家你走啦，有主歸主，無主歸廟啦。 呢間鋪已經係我㗎啦。 咁同埋咧，你去依子鋪咧，佢個 package 咧就有五份嘢之餘咧，佢個有五。香烛啊咩嗰啲，咁啊制品嘅你自己买啦。咁另外咧佢会有一张叫阴契嘅，嗰张阴契咧就你最好咧就读出嚟咯。我嗰时咧我就攞住嗰张阴契咧就填晒佢好似张方咁，乜宅咩年，譬如话今年譬如话甲午年几多月初几咩事，咁咧就烧嗰阵咧，烧之前咧你就要点咗香，点个蜡烛，点个蜡烛点香咧，你就攞住嗰张阴契就读啦，就 朗诵啊，要 唔系佢中间有一句咧都几我读落都惊，佢话咩恐有伏尸啊，即系话而家以唔知咩银几多两，唔知乜嘢。即系同你 交 呢个单位啦，即系佢文言文嚟嘅，即系话咩呢个单位咧就恐有伏尸，即系话惊可能上一世有啲人死咗喺度定点样。而家咧我就唔系嚟侵占你嗰个地盘，我系嚟喺呢度住，就搵呢啲嘢同你交换。咁啊，当然你要烧多金银啊嗰啲啦，尽量多啲啦。咁啊系啦，咁就烧俾佢。咁即系话我而家嚟临走请你食一餐，咁又有主归主，无主归庙啦。咁就大家 鸡髀得闲牙交， 系啦，有 个 安心，咁啊压饱就走啦。咁千祈唔好用香炉，用香炉咧，即系话佢可以 佢就会偏偏偏喺度啦。你要搵啲即弃嘅物品， 系啦，同埋整完佢嗰啲嘢咧，等紧啲香熄晒之后咧，就全部所有嘢都要掉，唔好留， 冇错。 同埋唔好谂住再食嗰啲祭品咯。今集讲咁多。